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我们来一起关注最新的天气。今天中午到下午依然维持晴好的天气，大气透明度和能见度不错，在阳光的协助之下呢，最高气温我们看到可以上升到8度，感觉是满满的温暖，天气条件适宜各位出行和户外的活动。今天下午晴减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8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60%。总的来看，今天能见度在10千米以上，天气条件适宜各位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我们代表预报编辑英姿，感谢您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儿，旅行五件道。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都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时间2018年12月19号星期三11点33分的33秒钟，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打开我们的收音机，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又见到了我们的老朋友， 啊，哈哈。 你发现没有哈，其实每次呢嘉宾都会有我们合照的这样一个需求。 对啊对啊， 他呢每次都是自拍。 对， 因为他的身份啊，他不想让别人拍，你知道吗？ 就是一般人也拍不过他。 对，他只要一拍我们就很非常满意了。 对呀，啊，就是不用修图原图都非常满意，就觉得自己换了一个人。 哎，你说这话你没问。 哇，我说的就是真的吗？ 今天我们的好朋友他其实做了太多有意义的事情。 对， 比如说在小朋友界他可是出名的昆虫叔叔。 是的， 真的厉害的。 对啊，在昆虫界专家级别的，他也是专家级别的达人。 是的，比如说博物类的，他当然是权威的代表。 对， 下了我们节目一会儿去著名的史家小学进行一个非常有情有爱的演讲。 哇， 昆虫叔叔又来啦！ 掌声介绍一下我们的特别大来宾。 是的，就是博物旅行者，然后呢，也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摄影师郑阳。 欢迎啊！ 主持人好，听众大家好，我是郑阳。 阳阳可低调了， 可低调了。 他的履历拉出来一个 A4 纸写不完， 真的是写不完。所以每次介绍的时候呢，我们只能说是就是大概汇总一下， 对吧？他那个 A4 纸整篇说是个一年级五班的68个小朋友都有一句赠言，咔咔写一行。 一年级65班， 68个同学全要写一下。洋洋今天带来的行程一定是跟你的专业有关哈，博物。当然我们这周做了很多一个国家的推荐了，每一个人对他的推荐不太一样，是不是？我们今天说泰国哈， 对， 泰国正阳，正阳方方面面，今天带给我们不一样的泰国哪个区间？ 这个今天我们做泰国的博物之旅， 博物 地点呢，其实大家都去过啊，就如果去泰国，您是必经的 哪里？ 曼谷， 曼谷得去吗？ 曼谷及周边。 曼谷及周边， 北京及周边，一个意思。 是的，这个曼谷大家都去，但是周边不一定每一个人都去。 当然了， 是的， 对， 因为其实，在泰国也是东南亚，就是也是我国做东南亚线路非常早的三条线路之一，新马泰嘛， 那是。 但是已经现在有30多年历史了，但是呢，现在呢，我们是希望用重新的一个视角去重新演绎一下这个泰国的动植物的这种旅行。 太期待了， 对。 期待了， 小朋友们喜欢动植物的叔叔阿姨们都可以去感受感受。 你说30年前新马泰那会儿，那泰国的旅游得什么样呢？ 下来得咔，没人， 没人，没有人，整个普吉岛这是什么地方？ 对呀、啊， 对， 中国人还有所有的世界的朋友到达了泰国，才让泰国被全世界了解。那让我们的职业的摄影师、博物专家郑阳呢，稍事休息大概10分钟左右的时间。 是的， 10分钟之后要跟着郑阳打开新马泰之泰国部分的。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囧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首先第一条是一条回顾的方面的信息哈，现在已经是2018年的12月19号了，回顾1月到11月发生的这11月的时间呢，我们北京 波澜壮阔， 对，我们波澜壮阔，北京市发生的很多很多的事情， 巨变吗？ 就接待入境游客这一块呢，一共有374.6万人次来到了北京， 这么多呀， 11个月哦。 近日呢，北京市统计局发布了前11个月接待入境游客情况的统计， 是 1至11月，全市接待入境游客共374.6万人次，同比增长2.8%。其中呢，接待港澳台游客55.9万人次，同比增长0.7%；接待外国游客318.7万人次，同比增长3.2%。 你看这个客源国、国家来看，咱们拆着看哈， 拆着看吧。 1到11月累计接待美国，美国游客67.8万人次，同比增长7.5%。 接待韩国思密达游客23.3万人次，同比增长9.4%。 接待日本游客23万人次，对 ，good day imasu， 同比增长3%。 是的，还有接待德国游客， 那个、 不会，是德国，18.6万人次，同比增长0.9%， 都有增长了哈。 对， 一个是美国、韩国、日本和德国哈。从洲际客源市场来看，1到11月累计接待亚洲方面的游客，韩国澳台地区啊，161.2万人次，同比增长2.4%。 对，这个亚洲部分还是占绝大多数的啊。 对， 然后呢，接待欧洲游客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1%。 美洲方面。 91.3万人次，同比增长5.9%。 大洋洲 还有大洋洲的呢，大洋洲的客人漂洋过海 来看 你， 我们 对16.5万人次，同比增长3%，而且还有非洲游客，非洲的朋友8万人次，同比下降了5.5%。 因为中非论坛之后呢，一定会补回这个差距，对不对？ 对，比较远嘛。他们这个中非论坛结束之后，他们得忙着回去接待中国游客。 当然是了哈。第二条也是关注北京老胡同老文化的历史哈。北京发布了老城历史文化地理信息的平台，这个很重要哈。比如说各位来到北京的朋友，或者在北京工作生活的朋友，你走过的北京胡同哪位名人曾经驻足，啪搁这待过， 或者在这住过， 是吧？ 元大都明北京城的地址都在哪个地界啊？17号，北京正式发布了老城历史文化地理信息平台北京印记，公众可以在这个平台上访老城、知变迁、赏非遗、忆名人。 哎，这个说的非常的到位啊。那北京印记平台系统梳理和采集了北京老城18大类、73小类历史文化资源30000余条，以网站为基础拓展建设北京印记 APP 新媒体矩阵。那北京印记网站主要栏目有老城整体保护、老城历史遗迹地图、见证历史、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文化导览等等。 是的，你看，像北京市规划和自然委员会的主任张伟表示说，历史啊，给北京城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也给当代的朋友留下了守护遗产的光荣职责和伟大使命。这一句是承上启下了哈。在实际工作当中呢，我们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共同参与到与北京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当中啊。还有专家呢，专家也是这个 专家还说了，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专家、北京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邱越希望说，北京印记要进一步讲好北京故事，传承历史文化，展现时代风貌，助力历史文化名城的建设。 我们都期待着北京在这个发展的同时，也保护到这个历史的遗迹这个问题上。 对，我们也是有老城和新城两个部分的。 对了，太期待了哈。 对， 第三条呢，香格里拉，世界的香格里拉文化旅游展示店，旗舰店了， 对， 有店了，坐落丽江古城， 对，世界的香格里拉嘛，就我们的这个江书记，是不是也在那 边工作生活很久了？ 很久了，他一定知道这个事儿，对。昨天，迪庆世界的香格里拉文化旅游展示店在丽江古城正式落户，店内展示了迪庆州各大景区简介、民俗文化、交通路线、食宿等信息。 那当天那是， 哎呀，那家伙，整个店内外人流如织，热闹非凡， 都来了。 身着迪庆特色少数民族服饰的工作人员为游客献上哈达，推介精品旅游路线，发放迪庆旅游宣传册和具有民族特色的小礼品。 是的，其实现在呢，迪庆州呢，围绕全境布局、全景规划、全市设计、全民参与、全业联动、全域治理的方针哈，这是一权、二权、三权、四权、五权、六权，六权方针，打出一套组合拳，提升香格里拉的品牌价值，丰富香格里拉的品牌内涵，把握香格里拉品牌元素，推动旅游产业转型升级，一系列方方面面的工作，真的实现了旅游良性循环的发展模式。 哎，是的，那反正这个迪庆州相关负责人也表示了，该形象店的落户旨在不断加强迪庆与丽江的交通、旅游就是旅游交流与合作，让更多的游客更加直观、更为生动地认识到香格里拉，了解香格里拉，走进香格里拉，助推香格里拉的冬季旅游。 有了这个文化旅游店展示之后呢，游客就方便地去到底喜欢香格里拉哪个方面，您直接就跟点菜一样了， 是的， 拿走就 OK 了。 是的， 我觉得这个店一定会受到大家的喜欢的哈。第四条来关注印度尼西亚的方言，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预计2019年吸引350万中国的游客，我觉得这不是个难。 是印尼现在旅游这几年是发展的越来越火了啊。 对， 据印度尼西亚旅游部消息，印尼旅游部长阿里夫日前宣布，印尼计划在2019年接待中国游客350万人次。阿里夫是这样说的：印尼和中国近年来在旅游业的合作成果丰硕，中国从2016年起就已经连续2年成为印尼最大的游客来源地了。哎呀，这大客户得维护好啊。 还有统计呢？ 是的。据统计是这样的，今年前10个月共有187万人次中国游客访问印尼，那超过了去年同期的184万人次的水平。印尼旅游部预计今年全年来印尼旅游的中国游客数量有望超过去年205.9万人次的水平， 年年递增啊。阿里夫对明年实现350万的这个目标保持乐观的态度啊， 好开心。 他说，中国游客已经不仅仅将巴厘岛作为主要的旅游目的地了，他们还纷纷在前往10个新巴黎旅游景区观光。印度尼西亚将在明年开通更多与中国大中城市的到直飞航班。大中城市有可能我们就直接 我们不算 加大宣传力度，争取分享中国出境游市场这块大的蛋糕。 对，反正现在大家都在争抢中国游客啊，这块大蛋糕这么 美味， 是的， 所以呢谁都想吃一口。 最后一条呢，来关注中泰两国的一个信息啊。今天我们主说泰国嘛哈， 对， 现在一个信息告诉我们，中泰两国旅游企业呢目前在泰国清盛县签订了一个协议，双方将合作开发清盛的第一码头，携手打造湄公河流域跨境旅游新产品。 哦，那根据云南省旅游投资有限公司和泰国新清盛集团签订的这一个协议，双方将进一步开发湄公河旅游产品，吸引中国游客前来清盛乘船沿湄公河游览泰国、老挝、缅甸三国，同时将适时推出贯通中国景洪还有泰国清盛、老挝、朗勃拉邦和缅甸的游船线路产品。 水上的项目现在越来越受大家的关注哈。 对啊， 我们今天说过在泰国的曼谷还有这么商户在、 什么水上市场啊、水上游览啊，很多很多的。 正阳也是频频的点头，相比也是消费过的。 对对对，肯定的，这个盛景是感受过的。 消费过， 消费过。 时间来到11:45，我们的资讯汇报完毕哈。当然我们节目呢每天大家可以通过叫做听听 FM。 听听 FM 是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的， 对对，实时的互动， 回放， 是的，是的， 然后你还可以收藏，反复收听都可以。 是的，那我们呢，马上把时间要留足给我们的郑阳哈。 对， 掌声有请特别大来宾郑阳隆重登场。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ไรค่ะท้องฟ้าช่างว่างเปล่ามีแต่ความเหงาคอยใกล้ชิดเป็นเงาติดตัวนับตั้งแต่เธอ 伴着泰国当地的一个忧伤的歌手哈，那种感动的歌曲，我们要进入开心的泰国之旅哈。今天 是啊，开开心心。 对，我们今天在跟着郑阳去泰国博物之前，我们的听友昨天那天说了一堆，今天又来一堆。你看这泰国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吸引大家。 哎呀，泰国真的是去的人也多，然后每个人的感觉又都不一样。 第一个叫大人物， 大人物说了啊， 大人物。 现实上未开发的泰国玛雅湾，如今暂时是空空荡荡，碧海蓝天，景色秀丽，生态恢复良好。下段呢，泰国甲米府的旅程，玛雅湾开放，别忘了去打卡哦。 哦，这是新的 一 个，哎， 对， 这位叫做 Nancy 哈，他说。拿到签证，排队过检，感觉清迈比感觉清莱啊比清迈机场要原生态一点，算起来泰国来这么多趟，清莱还是第一次去。 哎，是的， 开发一些新的地方， 我还没去过清迈呢。 清迈现在咱都没去过， 是的， 我连泰国都没去过。 好吧。达瓦梅朵， 达瓦梅朵， 一个人的日常。泰国曼谷的安帕瓦水上市场是属于安逸原生态的， 安逸的。 12年前。12年前往时并未见旅人的身影，更多的是当地人周末度假休闲的理想去处。水上市场是泰国的一张特色名片，水上的文化真实市井是由吃喝玩乐组成的，这里就是他们的家，这种方式他们已经过了几辈子了， 世代沿袭哈。 对 对，现在已经变化发展了，有了游客的身影哈。 苹果5块钱10斤。 我跟你讲，第一波吃螃蟹的这帮这个商户啊，那现在已经是可以开分店 了。 对，现在他们已经不在水上市场这样了，这都是小妹儿。 对，联系了，懂哈？ 对， 世界在变化，旅行也在变化。今天呢，我们要跟着郑阳走进他眼中的泰国博物之旅。掌声欢迎郑阳！ 欢迎， 主持人好，听众大家好，回来喽！ 是的， 可忙了他。 太忙了，就是做节目还要讲学，然后还要回来录制， 这就应该是一个他这种级别的人的一个正常的 schedule 了。 我觉得这个 schedule 真的是很满，这是你的日常的一个节奏吗？洋洋， 基本每天都这样。 你看， 我的天，太累了。 因为喜欢啊，无所谓啊。 对， 关键是开心嘛，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就无所谓累不累嘛。 对，另外一个经常在现在地铁啪啪啪啪。 让你说， 说到这儿呢，郑阳绝对是博物界的专家级的人物哈。 是的， 我也曾经带着我的宝贝参加过他的一次昆虫的这个，哎，那叫什么呀？生物标本的制作是吧？ 对，昆虫标本。 到现在还摆在我们家客厅，栩栩如生。 老喜欢了，是不是？ 郑阳每次，就学习不好的时候。成绩不好的时候把头撇向那个昆虫核心就好起来了。 是的，这道题怎么解？哎，忧伤，哎，想出来了。 对，今天我们说泰国，泰国方方面面的知识都有嘛，就是泰国及其周边，就是曼谷及其周边。 曼谷及其周边。 郑阳，这个地方就是泰国这个国家，你去过几次了？ 我去第三次， 这是第三次， 其实也不是特别多，但是前两次都属于普通的这种旅行，而且时间相对都会比较久。 也是去踩点吗？还是去干嘛？ 不是，之前可能是跟家人同游。 哦，那挺好的。 这个是在我开启这个博物旅，就是博物旅行之前。 哦。 然后很久很久很久以前。 哇，很久很久以前了。 跟团游。然后反正当时的感觉呢，跟这次的旅行感觉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他现在都升级了。 对啊，你想这个博物首先方向不一样，再一个跟团游和自由行还是不一样。 去的时候拿着 iPhone 4S， 现在的 iPhone 10了，他能一样？ 就是， 是不是升级变化太多太多了？ 错，三 GS。 6970吧，多加。 还记得太早了吧？ 3210。 能打核桃。这不是个数码节目哈。 是是是。 但是我们回到。 真能打核桃。 对，我们回到年代感动当中旅行，这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对。 对吧，这次去你说不一样。不一样是因为有博物的这样一个介入吗？ 把这个元素融进去了以后，我们去的目的地就是。我觉得比以前轻松了，因为以前在疯狂的赶景点儿、 是 大王宫啊，这个一会儿又水上市场， 什么什么什么、 一会儿又湄公河上游船、我会觉得不知道干嘛去了。但是这次呢，根据自己的这个爱好，完完全全自己设计了一次，所有的事情都跟这个事儿相关的。 哎呦， 所以呢，我们走了3到4个国家公园，然后呢，又在几个城市里面，又在两个城市里休息，一个是曼谷，一个是它这个就是在曼谷西南部的这个华欣，靠海的一个休闲城市。在这两个城市呢，我们分别休息，所以在这个状态里面 就是 劳逸结合，然后玩法相对比较轻松。在雨林里去探索动物的时候，那是真累，但是回到 爽啊，那个 真爽。但你回到城里的时候，休息就是休息， 所以这两点纯放松， 纯放松， 对吧？ 有张有弛。 我觉得这个很好。 做马萨基的时候呢，那个技师说：“先生舒服吗？加个钟。”再加一个钟，放松嘛，两个钟那更好。 对， 我天， 是两个钟。 泰式的按摩， 你受不了两个钟。他两个钟，15分钟就够你受的了。 有没有那种比较柔和的？ 泰式按摩 很少， 我去过体验过一次，我觉得 就一个钟就 我受不了，因为我太薄了。 反正他很用力，但是很爽。 对。 但如果你要是身体，你比如说，哎呀，长期有颈椎病啊，或者说那个肌肉比较紧，去泰式按摩虽然疼，但是按完之后绝对有效， 脱胎换骨呗！ 啊，真的是脱胎换骨，嗷嗷叫唤。 你这个骨龄疏松了。说到这儿呢，我们也特期待郑阳这次分享哈。 对， 从何说？你刚才说呀，这次收获特别多，我就再想问一下，因为之前你去泰国，比如跟团呐、诺基亚6670点的，那不一样。 跟团带着核桃，咔咔砸， 成团破头发。那现在你还是带着家人去，还是带着朋友去？ 我们这次是带着朋友去的。 朋友，这个朋友的群体年龄是什么样一个概念？ 这次的年龄群体的话，基本都是跟我同龄，然后喜欢自然摄影的， 那就是非常好的专业大家庭。 对 的、 我们讲的旅行的话，如果您要是想有比较好的旅行体验，第一得有爱好相似的人，大家一起出行， 这太重要， 这个特别重要。而且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能一起探索，能一起交流事情。还有呢，在这个过程中，大家能相互启发。这个也是彼此提高， 这个太重要。 我们 其中有一个小伙伴被人埋汰的人，真不好意思。哎呦，我去给你买点吃的吧，咱不评价图片了，有可能。 老师，你看我这个，你这个虚了。 我们出去其实每一次都是在。怎么说呢，在找动物的过程中，或者是说在找书的过程中，去大城市里 找书， 书 啊，书籍、 哦、找书啊。 我们在曼谷会刻意的去找一些 书店 、而且是自然相关的书店 啊。 而且但是在曼谷中有 、 我们也刻意把那个书店里关于自然的这两个大书架的东西该敛吧全买了。对，全买 了。都是泰文的吗？ 英文，我们只买英文和拉丁文的。 就是因为所有的生物名字是拉丁名嘛，我们要回来去对它的这个正式中文名。 厉害、嗯、 我的天哪，那你这个等于是研究了，那你就买这一本书我觉得都得看好久吧。 每一次的问题 对这个，因为我们买的基本都是工具书， 是、哦、 我们最担心的是什么，我们去一个国家公园你拍了30种鸟，你不知道它叫什么、 哦、对不上号。 对，所以这个我们必须需要大量的参考书籍。现在我的公司包括家里的书架子上全是各种的英文书籍， 敞亮。 我们就是按照区域和地区把这些书籍分类，比如这个地方的鸟、哦、这个地方的哺乳动物，这个地方昆虫、 啊、 植物、菌类，乱七八糟我全给你分开。 层次上去了吗？ 对， 上升了吗？ 太上升了，我的天哪、嗯、这要让我看的话，看一眼合上吧。 不 合上 了。 每一次打开就像那一首歌吗、哦、 每一次 都在怀孤单中坚强， 然后哎呀，最后一种在这个挣扎的边缘试探，最后没有试探成功、嗯、 终于找到隐形的翅膀、 哦、 哎，蝴蝶还有隐形的翅膀呢，唰、 嗯、 就出去了。今天周三视频直播就好了， 是是是， 我们的心情就会看到洋洋来就特别开心。 对， 好久未见，好久未见、嗯、对吧， 是、 啊、每次见他都是意气风发。嗯， 老树生新呀， 不是关键上咱节目我特意气风发， 对吧？ 对 对， 就真的能聊， 能聊嗨，能聊 嗨。是的， 嗯，大概的情形了解到了。我们下面呢还有1分45秒钟， 是的，是的。 这次在泰国曼谷及周边待了几天？大概的时间， 总共待了8天， 8天、嗯、 可以。 曼谷周边4天，然后华欣4天 啊、嗯哦。曼谷周边4天，曼谷周边都有是有名字吗？还是说其实、就是、 曼谷周边它有几个保护区，我们是必须去的。 哦， 但我先预个告吧，我们先待会儿聊聊考雅国家公园。 考 雅， 还有一个是它的大象救护中心。 哦，嗯、你看。这是救护中心， 对， 他们的规格就不一样。大家去骑大象，人家是救护中心， 对， 是的，是的、嗯， 完全不一样的哈。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城市4天，那个城市叫什么来着？ 华欣， 华欣， 华欣， 华欣是一个纯粹的海滨休闲城市， 真的呀。 它里面有特别知名的是华欣创意集市，每周末的晚上3天，卖一些特别有特色的泰国本土的这些设计师们设计的一些产品。 那不你喜欢的吗？ 特别有意思，特别有意思，非常时尚，非常时尚。 那不得赞秀吗？得赞秀。 哎呀，那这就。 在那个周边全是小酒吧， 哇， 所以也非常好。 你看你欣赏完了之后你还放松一下子， 去什么吧，铁华欣吗？ 去什么设计展，不去的直接酒吧。 对，华欣还是很好的、啊、 开心开心啊， 开心开心。 曼谷周边以及华欣下半段，我们的正阳博物专家超级摄影师， 嗯， 各种各大品牌的签约摄影师， 嗯， 那都不计其数了，拍的照片真的是随随便便微信朋友圈一发照片，我纷纷保存给我的孩子看 啊， 那再看，就是这张叔叔又拍照片了。 真的，真的，这个照片绝对是随便拿出来一张都能够去挂展卖钱的。 每一次都在徘徊孤单中坚强， 试探试探。 每一次。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你是否想过，有一天他不再记得你们的过去，有一天他不再认得你，你和他所有的回忆都会被脑海中的橡皮擦偷偷抹去。 我国平均每年新增300,000阿尔兹海默症患者，患上这种疾病会出现记忆障碍、失语、失认、失用、视空间技能损害等症状。 如果有一天你的父母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请不要责怪他，请你对待他像他对待年幼时的你一样，耐心、用心、细心。 记忆虽会消逝，爱将永远长存。 青南古院右，东方新国门，大德容天下，兴业会四方。 我的家乡大兴是古老的，它有近900年的历史，同时我的家乡大兴也是崭新的。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我们也希望助推大兴区文创产业的发展。 我在大兴，我爱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济世。 我们一直在探索声音世界，从传统出发，向未来迈进，只为让更多人听见中国。12月9日，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正式成立，打造有声新格局，创造声音新经典。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我们来一起关注天气。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8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60%。总的来看，今天呀，2018年12月19号星期三，今天呢，能见度在10千米以上呢。天气条件适宜各位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我们代表预报编辑英姿感谢您的收听。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 升华 一段情绪， 每一次分别 都邂逅 一段美好， 每一次归来 都了解一段人生。 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 在路上。 有趣儿不？ 太有趣儿了， 就想听完是不是？ 对， 不给他机会，我们要叫郑阳说话。 是的，欢迎郑阳。 哎，他们真的那种鼻音，对不对？ 对。 哦，真的好有那种感觉，韵味、律动都来了。 对，萨瓦迪卡。 对， 他们一定是把卡拉得很长， 时值拖得特别长，每句都特别长。 停。 哎。扑面而来的感觉， 对，扑面而来。 今天我们要邀请到的是，履历太多， 履历太多 ，不好说。 是的， 就是大拿郑阳，欢迎。 好嘞，谢谢。 怎么样？ 欢迎我们的郑阳。 怎么样？非常好了。我们要成吐槽大会了，快！我跟你讲，马上就有吐槽大会，吐槽郑阳在工作中多么的用心，不吃饭这事儿。 哎呀，我们得好好吐槽一下， 对吧？ 对，不吃饭是不对的， 对胃不好。 是， 长期不吃饭，对胃酸凝集，查体呢，本来是3项不合格，下就5、6项不合格的。我就深有体会啊。 对呀，但是对于工作这么拼命的人，他真的是有个词儿叫废寝忘食，对不对？ 起早贪黑。 对呀， 确实是这样。 他有的时候忙着忙着他就忘了，有好多时候也是无奈之举，所以这个饮食就不规律了吗？ 希望所有正在路上的朋友。 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或已经上路那些我们的朋友们， 嗯， 好好对待自己身体的健康， 对呀， 对吧？然后才能折腾，才能生命当中出现新的折腾的方式和火花，对不对？ 对。 我们就放开行程了， 没错， 对吧？ 我们来说曼谷周边以及华欣， 我俩都准备好了这个衣服和这个行囊了，就跟着洋洋走了。这次啊，先去曼谷几个国家公园。 我们准备的衣服是一样的吗？ 对， 那 对我准备是比基尼。 我就是 基本上 一个裤衩子。 对，那是走不了这趟行程的。 哦，对啊，不能， 对， 不能这样。 比基尼呢？ 首先这衣服呢， 你得带着比基尼。 跟 关键是拍的片儿嘛， 挂身上。 对， 比基尼在华欣穿，有海滩 啊， 这个非常 好。华欣， 是的。 但是另外呢，在雨林里我们要穿的东西基本都是长袖的这个防晒服， 冲锋 或者是这个速干衣之类的东西， 专业。 因为虫子还是比较多。 哦， 所以而且呢，我们自己旅行有一个特点，该野的时候特别野。该休息的时候就纯粹休息，所以我们在曼谷这边我们选的也都是比较好的酒店。 嗯， 这次住的是香格里拉，因为它在东南亚的这个服务标准基本差不多，都很好， 级别都很好。 所以我们在城市里你休息比较舒服了之后，您再去雨林里野去啊。那后面呢我们就开始行程。首先要说的就是在曼谷的东北侧有一个特别大的国家公园，叫考雅国家公园。 考雅 这个国家公园一开始的话，我感觉它会离这个曼谷太近了。其实开车的话大概一个小时左右就能到了。 可以。 我说这么近，而且呢它是曼谷周边最知名特别大的一个保护区。 你在考虑疑虑些什么呢？就是 人太多。 哦。 然后动物会变少。然后另外呢，就是有一些基础服务设施它太好了，会影响里面动物的分布。 哦， 但是 博物专家的考虑生态这 块，所以我实际去了以后，我觉得，做的很不错，因为它把那个游客的集中区域和雨林的区域分开了。 那太好了，太好了。 我们真正在里面做了一次3到4个小时的徒步。就是我靠， 就在国家公园里坐了3个小时， 3到4个小时的徒步。 这个泰国和其他的国家不太一样的是，它的雨林徒步是纯粹的雨林徒步，没路。你进去的话也是向导带着你一路汤，但是呢，他会提醒告诉你，马黄袜提前买了啊。一定提前买了马黄袜，然后再跟着我们走。那个对体力的要求相对会高，所以呢不适合负重。 对， 在这个过程中呢，能看到这个百掌长臂猿，能看到长臂猿。 长臂 猿在中国，你要想看，太难了。 再组个局看吧。 中国现在海南长臂猿，你去海南看不到。 哎呦， 而且因为总共就20几只了。 哎呦， 我的天哪！ 然后你去这个，现在去这个云南那边，腾冲那边，高黎贡这边有可能还能看到。但是呢，其实，在整个的曼谷，在这个考雅国家公园里，数量比较多。 哎呀， 数量还比较多。 那你们是不是特别开心？ 我特别开心啊，因为 真的对你来说，拿起相机得赶紧拍。 这是野生的， 我的天哪， 是野外 的， 没整过容的。 其实我们不爱用野生的词儿啊，但是呢，他确实很兴奋，因为我没有在野外见到过长臂猿。 哇， 这是我第一次在野外， 好开心。 我去马来西亚非常多，但都是远远的那个东西叫我起床，5点半。它会叫，因为长臂猿的叫声是响彻天际的。 小言 不是这样的。 回头有机会给大家放一下那长臂猿的叫声， 彻天际。 它能够 传周三，我明年周三全都有这种展示。 是的， 没问题，没问题。它能够传20公里以外。 你还有拍鲸的叫声吗？有没有？ 鲸拍不到， 拍不到， 我得潜水。 对， 鲸的叫声，不过我听过很多。 好期待，好期待！长臂猿看到了， 长臂猿，然后这边还有那个泰国最出名的玉屋夜猴。我经常发过那张图片，那个夜猴是什么意思？ 夜猴 全身呢是黑色的，黑发灰，眼圈是白的。 配色帅气， 就感觉我们经常说是这个加班加的把眼圈都加白了。 是属于那种大眼猴。 是哦。 玉屋夜猴，大家如果去查一下的话，玉是抑郁的郁，郁闷的这个郁， 抑郁了。 对，乌是那个就是灰秃秃的那个乌， 乌 夜猴，吃叶子的叶，猴子的猴，玉屋夜猴， 名字好听。 对，然后呢，在这里面还有很多各种各样鸟类，在那边泰国最知名，对，鸟类很多，因为在泰国有1000多种鸟。因为整个泰国它的这个海拔的变化非常的多，从海岸线到一直这个高山区，比如你往清迈那边走，全是属于高海拔区了。它的鸟种完全不一样。然后每年呢，还有这个中国包括其他的国家的迁徙的鸟类，每年1、2月会往泰国来迁徙来越冬。 鸟类还有 party。 对，所以这边的鸟的种类会非常多。 我们在考雅国家公园，我特别兴奋的是拍到了几种啄木鸟，大型的啄木鸟，还有这个拍到了那边就是犀鸟里最大的一种，叫双脚犀鸟。 哦， 而且这个犀鸟也是泰国各大国家公园会经常用的一个标识了。这个犀鸟有多大？大概它身长有50厘米左右， 好大， 50厘米到60厘米， 我的天哪，这么大呀！ 非常大的一种大型的这个鸟类， 嘴巴也 嘴巴也很 长， 因为东南亚最出名的鸟类应该就算是犀鸟了。在马来的话，我们在沙巴州，我拍总共是8种，我拍了7种。整个东南亚地区应该在20种以内吧，大概啊，这是大概的一个。然后在非洲那边还有一些犀鸟，然后其实非洲那边会比亚洲这边多，但是泰国这边最主要的我们想看的就是双脚犀鸟，因为它在 双脚犀鸟 它在东南亚应该是排名第2大，第一大是盔犀鸟，但盔犀鸟现在由于这个文玩市场呢，就是非常糟糕的这个事情，因为盔犀鸟它的头可以做成一种文玩的制品，叫鹤顶红，就是珠子啊，一半红一半黄的那个东西。但现在都已经这种犀鸟都已经被乱捕乱杀到了现在濒危的级别，所以你能在野外见到一只，那是极为极为不易的。 我觉得这个也是要提醒大家啊，就是赶紧注重保护吧。 消息的时候， 对，就 内心一下就是特别干，一下沮丧了一下。对， 是的，你说就是人类其实是他们最大的杀手。 对， 是 好好保护他们吧，要不然就没了这个东西。 你看，就是刚刚洋洋就是这种感觉，因为他是博物的爱好者，就像一个音乐人啊，去到一个地方看到了所有少数民族的新鲜的音符和调式之后，他那种兴奋，一拍一张照片留下来，那种感觉，这此程相当的惬意。 对， 就一个国家公园就拍了这么多东西。 除此之外就是还有很多的，比如我们在刚刚吃饭的时候旁边一看树上一个巨松鼠。 巨松鼠 有多巨？ 我们这边的松鼠一般20厘米，那边的基本都在1米。黑色黑白相间，巨松鼠。 哎呦我的天哪， 鼠王。 那是小欢猪吧？ 我第一次见它的时候， 它能走得动吗？它尾巴 爬呀， 爬，它翘什么？尾巴也翘着 。 是含尾巴的长度是那个？ 含尾巴的长度 1米。 它的尾巴往往就占身子的一半。 不行， 蹲在树上的时候就像一大猴子。 哎呦我的天，这树蹲的。 但是却是个松鼠。最愿意做的事儿是舔树上的第一和苔藓吃。 他们是松果吗？ 那边没有特别多松果给他吃，因为是热带地区。热带地区主要是阔叶林为主。 没有松鼠。 没有，就混交林会比较少。 要是食物结构当中再加进松果，他得长到1米5。 呵。 是啊，那得巨胖。 绝对的。 对。 所以考雅这边还有很多野生的象。亚洲象，亚洲象这边 野生的， 也是野生的。但是呢，在亚洲象的出没的地方，我们开车都要比较小心，因为它有可能随时在公路上就出现。 那不， 这个就是相对要比较小心。 这个国家公园的浏览方式也是以车为交通工具。 它是车先给你拉到这个有一个游客中心，然后它总共有几个门，有几个游客中心。然后呢，你可以在这游客中心里选你想参加的项目。比如说它有6到7条徒步线路，但并不适合所有人。我们选的是3级的，就相当于这个行走3到4个小时，时间比较长，但强度并不太大的。 可以 有这个行走7、8个小时，强度巨大，顶级虐的那种，那个不适合我们。 我的天哪， 就是爬升也大，然后整个一天中午自己吃饭，那个适合纯驴， 那个适合纯驴和拍一些非常高质量的娱乐片， 对吧？ 纪录片， 娱乐片是不会去。挑这种级别的， 就是那个，比如说那贝尔， 受不了 贝尔先生那种纪录片， 纪录片是可以的。 这种 纪录片， 这种雨林穿越对我感觉是不太一样。还有一点是它的林相变化很多，比如说我们在一开始是在这个秘密的雨林里面，在不停的走穿梭，然后中间有一些宽阔的地方你能观鸟，然后包括树上能看动物，包括隐藏在这些雨林里面的一些小的哺乳动物，包括一些野猪，我们也都能见到，然后晚上还能看到豪猪。对，但是小心点别扎一身刺儿。 好嘞。 然后还有呢，它会突然变化到一个这个开阔的草原的地带。那边的草的话起腰身。然后你在整个的这个草原里面突然就一下光线就特别的那个开阔了。然后你会看到有一个湖泊，湖泊旁边有一大片红土地。这个红土地的话，向导就跟我们讲，这是大象。 过来吃铜土的地方。 嗯， 你们还记得那个小时候看黑猫警长有一集，就是其实有几种动物它是必须要吃红 土的 啊，但它不是犯人，因为它身体里缺少这些无机的盐分，还有呢它要需要吃这些红土来帮助它消化。 是的， 哦，是这样的。 你看听正阳说话呀，我们节目下面呢还有十分钟就要结束了。 哎呦真的 好 快呀， 就一个国家公园。我觉得星期天啊，咱们再听他讲，接着说这个。 对对对对， 行， 咱就慢慢来吧哈。 对， 这个公园呢巨大，然后那么多的丰富的这种视野的变化，那一天在这个玩够吧？ 我一整天都足够。 哦，一整天都足够。 一整天都足够。嗯，然后呢？但是它的问题是晚上它不允许住，这是泰国所有国家公园现在的一个状态，就是到晚上六点你就全部清出来了 啊， 不让。你 就 得到外面住了。 对，就是比如说夜探这种。 夜探您只能在酒店旁边自己进行，因为国家公园都禁止入内。 酒店旁边。 但酒店旁边能探什么呢？ 酒店旁边如果它环境好的话，我们也可以找到一些蛙类，包括一些夜晚出现的。 因为生存的环境是一样。 只要够野，晚上够您玩。这是我们一贯以来的要求。 那我们在选就是选住的地方的时候，是不是也是 这个？如果您选住的话，您要真想动物多，那首先就一点，这个酒店别太新。 哦 啊，还得找那种老。 所以它有点矛盾嘛。 啊， 你要想住的好，那酒店新；但是你要想动物多，酒店千万别太新，新了旁边什么都没有。 找酒店的时候啊，就是那个酒店的外墙必须得有苔藓 啊。对。 对，然后还得是离那个市区稍微远一点， 没错， 最好是木质结构，还有点潮，周围全是花花草草，基本上小动物就开始有了。 到时候前面看鬼屋，10块钱一位， 十块钱一位， 开玩笑，确实是你奔着什么目的去，你就选什么样的酒店嘛， 对， 对， 对， 对， 对 吧？这个公园呢叫做什么阿？ 考雅， 考雅， 考试的考，亚洲的亚，考雅， 考雅国家公园， 大家去感受感受吧。 还有十分钟是吧？ 还有十分钟，你自己处理，没问题。 那咱就只能把这个曼谷周边聊完了， 就结束了。 咱们先聊曼谷周边吧。 还有另外的，像华欣那边，因为它地方太多了，所以我觉得，但是在曼谷周边 也可以，周日也可以继续。 对 对，我们周末继续， 继续把这个聊完。在曼谷周边，它的东边，西边，刚才说的是东北，现在是西北方向有一个大象保育中心。这个保育中心呢，其实它和在清迈的那个性质是类似的，但是呢，因为我们自己做这个动物福利，包括我们在全球看了很多假的大象保育。它是以表演性质为主的。 那还是 那这个 还是为什么吗？ 我们就不能接受。但是呢，由于现在在泰国的话，就是之前一直有很多的大象表演，我们一直非常抵制，因为大象的表演都是在虐待它。这个我们可能看过一些纪录片都知道。 大家想象一下，它是动物， 对， 它就生活在它的环境当中，它要表现出一些肯定经过严苛的训练。 其实这种训练的都是让它形成肌肉记忆。 当然， 我们经常见到人手里拿一大铁钩子，那个就是象钩，如果不听话的话，会勾两个地儿，一个是耳朵后头。耳根子软啊， 残忍， 然后直到勾流血，大象听话了。另外呢，就是会勾它的屁股， 残忍， 尤其是这个有人坐在象身上的时候，不走不听话是吧？勾屁股，然后让它继续往前走。但是走，其他象只是最简单的，当然还有很多大象的表演、倒立，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事，因为大象的体重太大了，而且大象的整个的这个脚步的结构，它在行走的时候一直在相当于穿着高跟鞋在跳芭蕾，他的脚跟是不着地的，所以这个时候你让他把所有的重量都那个担负在两只脚上面，那无疑就会让他的整个的骨骼系统受到非常非常 咱们节目组啊，倡导大家一下啊， 对， 我们不主张去看什么骑象啊，大 是的，我们也 不 主张，就是你比如说你可以跟他拍照，但是我们不主张你去骑大象，然后呢，也不主张就是去观看一些大象的表演。 是，所以我们会去到这个就是曼谷周边的这个保育中心，这个保育中心我们还做了一下背景调查，它也是非常非常有情怀的这个一个这个私人。然后呢， 是当地的 他做的这个项目，他自己花钱把很多工具箱买过来，这些工具箱拉木头做表演，还有作为很多其他项的就使用的。然后他们把这些收过来了以后， 救过来的就算是 对。然后呢，让他们在这里生活，因为这些大象会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是他们无法回归荒野 啊，这个， 因为他们从小就被人类收养，是被人类饲养，所以呢， 被当作工具来使用。在这个时候呢， 这位人士大大的点赞比心。 对，后来的话，这个整个的泰国政府也介入了，每年会给他资金支持他继续去做完这个事情，非常非常好。但 是 正因为如此的话，里面才会有我们看到了很多五十多岁的老像， 五十多岁， 然后他们在这儿真的是安享晚年。 哎呦， 五十多岁的，因为大象其实在野外的寿命的话，也就五十岁左右。 大象 然后如果在人工的情况下，可能是那个寿命会略微长一些，但是呢。被这个人当表演像或者被虐待过的这些像，他的寿命就会缩短很多。在那边的话，我们能够去以志愿者的身份你去参加， 太好了， 大象的日常的这些食物的制作，然后包括你可以给大象洗澡，包括你可以参与到整个笼舍的清扫的范围内，世界各地有很多的志愿者都会过来， 这个太有意义了， 这个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而且我也是觉得它真正能够让我们自己觉得跟动物的距离变得很近，而且是说发自我们内心的一个喜欢。 我们老说我要跟一个人亲密的接触，跟动物亲密接触，我骑了大象和我跟大象到这个地方跟他亲密接触，那意义是完全不一样 的。这个是 这个太好了， 确实是不一样的。因为对于我们这些热爱自然的来说的话，我们当然希望所有的动物在经过救治以后都能够回归自然。 对， 但是呢，有一些现实的情况 是回不去的， 保护区面积慢慢的在减少，未来35年可能是我们与热带雨林接触的最后的时间了。35年以后，以现在的物种破坏和雨林减少的速度，可能就没有了。 哎呀， 所以这些动物来讲，对我们来说都非常非常的珍惜。 所以就是我们这人类啊，不管是哪儿，就不光是我们的这个国人，就全世界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怎么去，到底怎么去保护这些个环境和这些生存的动物们？ 您刚才说政府会介入，有一些资金拨给这个专业的人士。 对， 那我们作为志愿者，就是游客来说，到这个地方要交钱买票吗？ 有一些基础的费用， 我支持， 基本上 必须要买票进入的。我支持，我不要免费进去。 这边的话，因为它是政府的一个项目，我们进去的话，主要是因为它有很多的工作人员，这些工作人员的话，我们必须也要保证这个项目能够正常的运作。 是的， 当然了，这也是希望它能够有更大的面积去把它的园区扩大，因为我们在里面看到了20-30只象吧，但是觉得就是 已经很庞大了，我就20-30只象 就是它的园区面积现在其实并不是特别大，但是我看到还有很多荒地，其实如果它有更多资金的话，是可以把这个事情继续做大的。 好的好的， 而且是也是希望有更多人能参与吧。 这个象的保护基地的名字有吗？有专业的名字？ 它就是在曼谷周边的一个， 只有一家是吗？ 叫大象，好像叫大象公园。 好的， 大象公园。 好的好的， 但是呢，它其实并不是一个公园， 好的， 它是一个保育项目。 好嘞， 好的，大家、 说了这么多次曼谷， 是啊，从来没有人说过这个。 对， 我觉得 因为 大 家到不了， 我们在当地问了一下，说这个地方也不是普通的游客会去的地儿， 就是、 因为他们不感兴趣。 是的， 来一趟 对 吧？ 对于真正喜欢自然，就是或者是妈妈带着孩子们去的话， 有意义的， 我一定建议您去一次，当一天的义工， 对， 能够真正体验到不太一样的生活。 是， 我觉得跟大象同吃同住，然后你也可以从他的那个眼。 同吃就算了，同住也算了， 就是他住他的 ， 我住我 的， 对。但是我们同时进行，对，你可以帮助他，这样的话，你就可以通过这个他的眼神啊什么的，都能够感受到他对你的那种亲切和感激。 就是现在很多的这个互相的成就哈，电影成就一个景区，一个景区呢可以让电影的大卖，都是这样的。你看我们作为人来说，去体验跟动物接触，特别是大象这个动物的时候，有的人是去跟他戏耍， 对。 啊，什么大象跟你揉揉肩呐、喂你个香蕉，这些东西，其实，在深层次来说的话，都是对大的一种，它的一种虐待。对，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方式给它洗洗澡，让它好好的生活在它应该生活的地方哈。泰国有方方面面可以去感受爱的部分，这是其中一环。对，只有正阳在所有的节目当中把这个爱拎出来了。 哎，是的， 鼓励鼓励，掌声鼓励，特别 棒啊！就是还是要给我们提个醒，然后让我们提高这样的保护的意识。 这是第一次做我们的泰国的这个访谈节目当中，唯一一次没有提到任何吃的东西的，没空加。 啊，对。 其实这个是我会最近提到的，在做自然博物旅行的时候，你的旅行公益， 对， 你要有一颗公益之心去做这个自然博物旅行。 是的， 形象 太棒了，形象 立体了吗？ 高大了，又高大了， 丰硕了吗？ 丰硕了，非常的丰满， 炸顶了都已经 啊。